所在的一条街、嗯、然后它其实算最繁华的一条购物街，但是仍然不是很宽， 嗯， 然后但是能触摸到几百年前的那种民居的味道，因为它全部是保存的像以前的样子， 嗯， 然后只不过就是不同的比如说那条街上各种大牌全部都有，你会觉得真的有点穿越、嗯、然后混搭在一起，就是几百年前的房子，然后里面突然出 LV、哦、然后刷洛士奇麦当劳 是就是古建筑，然后开始、都是现代品牌 对，而但是他们很有意思、哦、就是当地人也比较的怎么说执着，就是、嗯、举个例子，比如说麦当劳，嗯，咱们看到都是大 M 对吧？ 对啊， 全世界全是统一的， 是的。 只有在萨尔兹堡那家麦当劳， 嗯， 我第一次去找了三次没找到， 是吗？那他 是因为 他没有 他没有大 M， 因为我就找脑子里固化的找大 M 嘛， 嗯， 没有找到麦当劳。他们我同事说你去找找麦当劳，然后我说、嗯、OK， 黄色的 M 吗？什么没有？ 嗯， 后来走了两遍在那条街上，然后突然看到有人在吃汉堡， 嗯。 然后我往上一看，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，也就是 啊， 两个手掌加一块那么大的一个铁艺、 啊、小 M， 铁里面有一个镶着一个特别可爱的、啊、漂漂亮亮的小 M， 哦， 在头上方的那个铁艺招牌， 啊啊啊、 因为整条街全部是每家商店它有独一无二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铁艺招牌。 Oh. 专门为他们特制的，比如说他是卖鞋的、 嗯、 那可能就是专门有一个鞋的形状，然后那个麦当劳就 是 一个 铁艺的， 全部都是手工打制的、 啊、 铁艺的， 那上面镶灯吗？就像串儿一样，对， 冬天会有、它可能下面会有些 小彩灯， 小对很漂亮的灯，然后、 啊、 所以其实整条街哪怕不买东西你看也是一个享受， 嗯， 就它的招牌每个招牌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， 嗯， 所以也是体现到就当地人那种审美了，然后包括对自己文化的那种保护。 对，我觉得就是萨尔茨堡它文艺可能是体现在方方面面， 是 就好多我们认为说啊，文艺可能就是喝咖啡呀、啊 嗯 看点书啊，或者说我们去看个剧，这些是文艺的一部分 一部分，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要真正文艺就是从生活当中来的 细节， 对，你去发现生活中当中每一个小点、 嗯、 你会觉得很可爱， 没错， 就我发现任何一个地方、嗯、如果它一旦把细节都做得让你很惊艳的话、 嗯、 那它就是一个对任何方面都很要求品质的这么一个地方。 对对对、 嗯、 对，而且也会真的你会很快融到里面，然后好像、嗯、在过另外一种生活，就是很有意思，有特别是一些比如艺术节期间，因为萨尔茨堡它全年基本上每两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节， 是吗？ 是的，然后每年当然是七月到九月，这个萨尔茨堡夏季艺术节是最最著名 的， 对，盛大的。然后但是其他的月份比如说十月份有一个爵士音乐节啦、 嗯、 然后全整个城市里面全程爵士，就很多都是免费对外开放。 它是那它会是在室内的还是说室外的？ 有室内有室外。 哇，那 而且全部都是因为全世界的很著名的一些、 嗯、 爵士的乐手， 嗯， 然后乐团都会来萨尔茨堡、 嗯， 比如说在，当然也会在正式的音乐场馆里面演出，但是很多就在咖啡馆，因为爵士就是来自于这种。 嗯， 咖啡馆或者说这种小酒馆嘛， 嗯嗯嗯， 然后在这种小的酒吧里面，然后甚至是露天的这种演出，然后很多全部都是免费的，所以其实是对游客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。对， 哇，这简直太棒了，我觉得、就是不管你是爱音乐还是说爱、这个、 只是体验， 对啊，咖啡你就体验就行了。 嗯， 那在萨尔茨堡因为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嘛，那它主要这个溜达或者说我们去游览的话是靠步行就可以吗？ 在老城里步行就够了。 哦， 就是它城市可能没有维也纳那么大、 嗯、 但是它也是、基本上是奥地利第四大城市，所以其实本身面积也不小，但是老城区是不允许大巴或者是汽车进入，所以比如说像走路啦、 嗯、 然后或者是自行车，这些是最好的游览方式、 嗯、 然后基本上走路到各个景点主要景点都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像刚才比如说莫扎特的一些故居啦，包括比如说像另外因为在老城里面有一条河叫沿河，将两半老城就是分开，然后因为萨尔茨堡它有非常怎么悠久的盐的历史，因为萨尔茨堡州的这个地区呢是盛产的盐，就是地下盐资源、 哦、 所以它的名字其实 Sarsburg 就是盐的意思，盐堡、 哦、 没错，真聪明。然后所以其实它以前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个地方、 嗯、 就是因为盐的贸易，

所以其实用各种交通方式到达萨尔兹堡都非常方便。 对，那这样说的话交通肯定就是没问题的，大家就放心的去好好游览一下就行了。 然后我也可以简单讲讲，比如说它我们通常是可能飞到维也纳，因为在从北京没有直航到萨尔兹堡，虽然它有机场，那通常我们可以飞到慕尼黑或者维也纳，这是两个最近的入口。然后萨尔兹堡离慕尼黑其实只有不到200公里的 好近啊， 真的是这样，开车也就不到两个小时，或者火车一个多小时，然后离维也纳也是300多公里，三个小时的开车时间，所以其实很方便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哈，交通大家不用担心， 是 就是吃衣食住行嘛，吃肯定是咱们上期也讲到了， 对， 有很多 的时候，其实萨尔兹堡一样，它虽然刚才讲到它的历史，千年的历史，然后包括它古典艺术文化这么辉煌，但其实它也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城市。对，然后无论是从刚才从咱们先说吃嘛，餐厅从当地特色的，然后到国际的美食，到中餐厅， 还有中餐厅， 有很好几家，不能说很多家，好几家，然后真的是我们华人。怎么说几代华人 就在那开的， 对，然后 味道正宗吗？他那做的 非常好，就是好几家非常好，然后可以感觉到家的味道，因为我自己也试过很多在欧洲的中餐厅，真的有点说不太出口， 那个、真的是 都是一个味儿， 是的，就 酱油炒的， 素食的。 然后，但是萨尔兹堡真的是有几家不错，然后各种各样。有点像在家吃的， 对，那他会以什么菜为主？是粤菜更多一些，还是川菜，还是说北京的这种？ 还是比如说粤菜啦，或者是这种，我们说 fusion 就是比较混着的嘛，就各地区他会名菜加一块的这种。对， 好棒呀！ 对， 中国的厨师快去吧。对， 应该不会想家在那边。然后其实当地菜也很，我自己蛮喜欢。其实吃一星期，如果不吃中餐我觉得没问题，因为其实它好多菜跟中餐有点像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有一道菜叫goulash， 它其实有点像咱们红烧牛肉，土豆的牛肉，就是它也是那种红烧的牛肉啦，或者猪肉这种，然后加一些洋葱啦、胡萝卜，或者加一些不同的这种配料在里面，是它通常是用汤呈现出来，但是其实稠稠的，有点像咱们那个 就是 炖牛肉， 对，炖牛肉那种感觉。 对，然后蘸着面包吃，包括他们这个烤肋排啦什么的，其实有点像咱们 Fridays 就这种， 其实还是挺 好的， 对啊，挺合适的，我觉得，就是我们的胃不会觉得有一些 不会特别觉得生疏了，然后觉得冷冷的，不是，在其实在奥地利，它很多菜是很温暖，然后肉偏多一点，跟中餐比 我太喜欢了。我简直是无肉不欢。 你这么那你身材怎么保持的呢？ 没有，就是哎呀，大不了饿几顿嘛，但是吃的时候是绝对不会， 太招人羡慕。 对，就吃的时候你一定要尽情的吃，尤其是面对肉类的时候， 对， 我是控制不住的。 其实包括不一定去大的餐厅，其实在城市里面好多这种小的这种 小 摊子嘛，然后或者是哪怕是在怎么说，就在老城里面，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小摊子，其实就有一小窗口， 是吗？ 你要找， 它是一个小的餐车，还是说一个？ 它甚至没有餐车， 都没有餐车。 它就是在刚才我说粮食街的枝岔的胡同里面找，然后很难找，然后突然你看一个小胡同里面排很多人，就是那个卖热狗 啊。 热狗，面包加一热狗，其实很简单，我觉得就是面包里面加一个香肠，然后他用不同的酱，但是每天都是网红店一样，就是排到很长的队， 天哪， 20个人这样子。 难道他也上了抖音吗？ 还没上就这样，上完了不知道什么样。 对呀，我在想，那 确实味道很好，就是你拿着 它。你吃过他的这个吗？ 吃过，当然吃过。然后包括每次朋友去也会带他们去，因为感觉是不一样。就是当地特色的一个面包加香肠，然后包括当地人他们喜欢那种，像你刚才说的餐车什么的，特别是比如说晚上很多餐馆关了，那有些人可能去酒吧喝一杯之后，然后饿了就去那个小餐车那儿，然后有一个小的小桌子，然后你可以坐在那儿或者站在那儿， 聊一聊，然后再加再补喝一杯，然后吃根香肠。 对，主要还是补喝一杯。 然后很有意思，其实。嗯，这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吗？ 我觉得这简直太让人向往了。对，其实刚才说到酒吧，我觉得因为我每到一个城市，我很喜欢体验它的酒吧文化。 是是是、 那在萨尔茨堡，它这么古典或者说这么有艺术氛围的城市，它也会有这样的小酒吧吗？ 当然，它这个小酒吧真的是很好玩，就是在小巷子里面，一条特别安静的巷，突然有一个亮着灯的小酒馆、 啊、 你能体验到那个感觉吗？ No. 而且它是整、它的那个酒吧的分布是属于，哎，我这一条或者说这个区域是酒吧街，还是说就分开的？ 很少这样。其实 OK， 当然会有，比如老城里面，比较热闹的街，它有餐厅，也有酒吧。但是其实当地人更喜欢那种找不到的地方，就是藏在深巷子里面， 对对对， 因为本身他们那些，你像以前的建筑，都是很近，所以巷子很小，然后呢那种古朴建筑很漂亮，然后石板路，然后你晚上就真的是跟朋友们，因为晚上其实大部分商店关了之后，大部分人他还是在家，所以其实城市很安静，比白天要安静很多，然后你就去找这种小酒馆，突然你进去之后，哇，里面全部是怎么说，热热闹闹，很多人，很多年轻人也好，或者当地人、然后从外面一个很安静的一个世界，夸进来一个很火热的一个， 对比太强烈了。 对，而且就是在那种很古朴的建筑里面，然后里面的装饰大部分都是很独特，然后都不大，都是很小，然后一个吧台，有一些桌子， 喝点酒啊什么的， 很棒的音乐，通常然后喝一点，比如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酒，比如说像这种 schnapps 是他们当地的那种白酒 schnapps 是水果酿造的这种，就我们自己说有点像 tequila 龙舌兰酒那种，但是那是墨西哥他们特殊， 对、 但 那个劲儿还挺大的，反正我 喝不了，那劲儿挺大，都是四五十度， 妈呀！ 但是奥地利他们通常是用水果酿造，很香，入口很香，就女生们我们也可以喝一两个没问题，然后喝完非常高兴，就 太嗨了，喝三杯走了，换下一家。 对，然后他们有不同自己的这种每个小酒馆有自己风格，然后有一些可能能跳舞，然后有一些 就 是聊聊天儿这种。就是很好玩。对， 是的，我觉得就是晚上这个城市，它这个城市结束的早吗？ 没有结束， 没有结束，就一直这样延续下去。 像这种，其实像酒小酒馆嘛，它可以开到，比如说客人走四点五点，有时候，比如年轻人，因为当地年轻人，他们也喜欢出来，特别是周末的时候，因为之前也跟我的同事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去老城里面，然后跟同事们一块儿去喝一杯什么的，然后你会觉得，哎，一天晚上走几个小酒馆，然后喝一圈，特别你不会觉得喝醉，但是觉得很开心。 是的，微醺的状态是最好的。 然后特别是一出门，哇，城堡，然后这种就马上哇跨越了，又穿越了，这种感觉。 是我是喝多了吗？ 对， 不，你没有喝多。 我的王子呢？ 对，我简直是，哇，这是天堂吗？不，这就是现实。 大家回来吧，到 对，回来吧，不要演了啊。 是，但是确实会有这种感觉，就你不同的背景，就是那种城市的背景图是不一样的，你会有感觉完全是不一样。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一个布满老建筑的城市里面，他们那儿就是再赶上空气透明度都非常好， 非常好， 晚上它的灯一亮起，你直接看天空上每一朵云它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 对，包括星星，满天的星星，哇，在城市里面也能看到星星， 哇，这都不怕光污染的这些 所以很有魅力的一个城市。 对， 对，反正就是晚上漫步在这种老城的街头，就肯定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。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是如周末会多一点，年轻人们会出来一些主要的比如餐厅的街道会多一点，但是其实稍微往深一点走就是很安静，包括白天， 白天也很安静， 白天也是，就是最热闹当然市中心，比如比较著名的景点了，都是一样，但是你再往深入走走，比如有时间的话，你能体验到他当地人的那种宁静，然后再加上建筑的美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放松度假的一个感觉。 那就咱们刚才说往深入的去走，那它是有固定的一些区域吗？还是说就是远离市中心，我们再随便

甚至有小动物，什么小梅花鹿啦，然后这种，真的是会能碰到这些野生，就怎么说，生活在森林里面的 野生的小动物。 对，所以其实这个感受就是不一样，而且并没有太多的人，而且每一个转角，然后每一高度，它的景色不一样，这个城市，所以，很多不同的玩法。 对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，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，在选择出行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。 没错， 你坐缆车当然有坐缆车的好处，这样可以省事儿嘛，又不累， 没错， 就可以省时间直接登顶了。但如果你要是愿意花时间和体力的话，去完成一个小小的这样的登山，你慢慢的爬上去， 这另辟蹊径， 对，这样能领略的更多， 没错，收获也是不一样的。 是，那在萨尔茨堡住的也跟因斯布鲁克差不多嘛，就是什么都有，选择比较多。 没错，因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，所以其实它五星级酒店其实比因斯布鲁克更多的选择。对，然后各种星级，然后包括市级区的酒店，然后这种Airbnb 的这种越来越多的选择。其实住真的大家不用担心， 随便找，然后 随便按照自己的需求都能找到合适的。 还是推荐住在老城区里面。 对，这样的话其实走路就能到达各个景点， 太方便了。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现在它是旅游城市嘛，像什么支付宝啊、微信啊，这些是全面铺开了吗？ 很多商家都在铺开用了，已经支付宝特别是，然后而且整个因为中国游客现在越来越多来到萨尔茨堡，包括因斯布鲁克，包括奥地利，所以其实很多商家也在努力的去 适应我们的需求， 对对对。然后包括有很多有中文的服务，然后中文的店员，甚至是特别施华洛世奇水晶的这个店都会有中文的店员， 对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就感觉没有出国一样。 是 是的， 是。然后而且包括像萨尔茨堡，它也是跟因斯布鲁克一样有我们城市卡，它包含城市所有的景点，一共31个景点的门票，然后 太方便了， 价格也非常超值，就是30多欧元到40欧元左右，所以其实200多到300多人民币一天两天三天的这个卡就能买到，然后通常去两个景点这个钱就回来了，就开始挣钱了。 对，所以也包括城市里面的公共交通，因为比如说稍微远一点的景点可能需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，那这个卡也可以直接刷就好了。 它这卡有名字吗？还是就叫城市卡？ 萨尔茨堡城市卡。 萨尔茨堡城市卡。 萨尔茨堡卡。 就是基本上我们提前在这个官网上都能订得到。 官网上当地其实各个主要的酒店都有卖。然后在信息市中心的信息中心，就在那个莫扎特广场，我们有一个信息中心，火车站、机场全部都能买到，所以随手可以买到。 对，太方便了哈，就是不管是室内的交通，还是说城际之间的往返小镇的， 没错， 都有。 好 的，那么这就是萨尔茨堡的一个主要的推荐哈。今天是主要按照我们女生喜欢的方式，对，因为今天就我一个人，哈哈哈。对，所以女生喜欢的可能这些元素会体现的更多一点，但实际上它有很多庄重的部分，不管是男性也好，女性也好，多大年龄也好，你想要就是体验艺术这个氛围，萨尔茨堡是首选，音乐的氛围也是首选， 没错， 文艺的、轻松的、小资的，它还是首选。对，哎，可是就是有没有一些美术馆？因为应该也会有很多， 有很多这种 galleries 美术馆啦，然后艺术馆、现代艺术馆，比如说和萨尔茨堡城堡在同一座山上有一个现代美术馆，它其实你可以直接坐电梯也上到上面去，然后在上面也可以俯览整个城市的风景。然后包括在城市里面很多艺术馆，其实因为 太多了， 真的萨尔茨堡它是一个艺术文化之城，我们可以这么说。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世界的舞台嘛，所以各种方式呈现这个艺术跟文化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最大的特点。 对，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多彩的城市。 对，所以其实任何像刚才导演说，任何年龄段，无论是您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其实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这种品味，然后怎么说，艺术文化的选择，包括孩子们。就举个例子，因为其实现在特别是年轻的家长，无论 愿意带着孩子出去， 没错，就是从小就带着他们去看世界。然后所以其实一个目的地它对孩子们有没有心理也是很重要的。那萨尔茨堡其实它本身这个城市为孩子们准备了很多，举例比如很多博物馆专门是为孩子，有一些博物馆专门是给孩子一块儿去，让他去用他们的方式去